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心智科学，咁啊见到我哋咧就知道系龙富天下人啦。 嗯， 咁我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叫 Mills 啦，咁啊黄仲远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嚟嘅。 Hello， 大家好，我叫 Jasmine， 系辅导心理学家。 Hello， 大家好，我系 Thomas 陈海荣，都系辅导心理学家嚟嘅。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要辅导咩人呢？嗰、那个人就好出名，其實佢又唔需要我哋輔導嘅，因為今次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姜 B 效應，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大家我諗都知啦，即係啊姜 B 即係講姜圖啦，如果你唔知道真係好大鑊嘅，係啦，咁啊啊姜圖咧就近期咧就喺呢個叱咤樂壇流行榜就攞咗兩個嘅大獎，一個咧就係、是。我最喜愛歌手男歌手獎，一個咧就係我最喜愛歌曲獎，咁兩個咧都係佢攞咗嘅。而當中咧，係成俾人哋咧口珠不伐啦，即係咁嗰只。咁當然咧，有啲人係直情唔認識佢啦。不過其實唔認識佢真係要自己問題嚟嘅。你唔識佢首歌，我認為係正常嘅，即係我覺得識跟 B 都未必會知道佢首歌嘅，係啦。但係咧就你唔識佢就真係你都好唔留意。所有嘅娛樂嘢啦，即係咁講，或者甚至乎發生啲咩事啦，咁所以咧，大家就係咁喺度鬧佢，當中包括嘅咧就係、是、會鬧佢覺得佢唔掂啦，佢呢個咁樣，即係又咁年輕，都唔知佢係邊個，點解佢會攞咗一個咁樣嘅大獎，仲會贏咗咩鄭中基啊，即係林家謙啊，又好有才華嘅人咧，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覺得咧就係、是。呢粒係一粒星咁樣咯，即係一個偶像，係、啦。咁阿姜圖就係由一個嘅選秀節目就叫全民造星 第一屆， 咁啊出嚟嘅。咁嗰個全民造星嘅其中一個目的咧，其實佢都真係想選啲偶像出嚟、而且係男偶像，而可以結成一對男團嘅。咁當然佢最後真係結咗一對男團，叫 Mirror 嘅。咁啊，仲有一對男團就叫做 Mirror， 係啦，正。咁就係個情況就會係就係、是、咁樣啦。即係如果你啊觀眾你唔知道啊姜圖或者點解呢個 係邊度出嚟嘅咁， 少少嘅一個個 背景 係啦。咁咧就大家覺得佢係一個偶像，因為好多人鍾意佢呀，唔知點解會鍾意佢嗰個情況呀，呢啲咁嘅出現呀、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想講下呢個現象點，呢、這個現象係點樣呢，而點解會有咁樣嘅發生呢，從心理學去解釋嘅話，喂，大家你所知道嘅個情況呢，仲有啲乜嘢係有姜 B 現象會出現嘅呢？ 我覺得男性好難解答到點解會中意，問翻姐姐就應該解答到點解會中意姜 B 嘅現象，係啦。咁我有睇喎嗰個節目《全民造星一》，所以我都由佢係即係可能籍籍無名，一路睇住佢打即係五十強、四十強入到去決賽，都係有睇住佢贏啦。咁我諗其實姜圖有好多嘅特質咧，係喚醒翻我諗唔同嘅 fans 嘅一啲開心噶。我記得咧唔係好耐之前啦，之前做一個即係家長嘅講座啦，佢又同我講啊好多煩惱啊，即係好多家長都喺度，咁啊講好多煩惱啊，咁佢同我講話但係有一樣嘢咧近排好開心噶，就是、我去追 Mira， 佢令我覺得咧我可以將係嗰啲什麼政治啊、家庭啊好多煩惱嘅嘢咧。擺低佢，同埋我想有少少咧自我分享少少咧，就是、我細個都有追星，所以我好理解。 你係 嘅，係啊， 我想問咁你以前追咩星咧？ 唔好話呢個年代， 暴露年代你即 係係唔係香港嘅？咁我都係瘋狂 追。講唔講得先？邊個 可以仲可以講 F4 咯？嗰陣時 係啊，係 啊， 係 啊。 你都未去到揾庾澄慶啊，定係星啊，即係咁嗰陣就驚咗你啫。 未嚟到咁瘋狂，咁嗰時都幾勁嘅，即係佢哋嚟香港啦。我嗰陣時讀緊中學啦， 好勁。 係啦，我哋係即係去機場。 接機啊，租包的士啊，包酒店啊，我哋都係瘋狂追星嗰啲。 強喎、啊，癲噶喎， 係啊，好癲爽啫！包酒店係即係問下去邊一層咁樣，即係中文同一層咁樣，成日喺走廊都行嚟行去嗰啲。 勁喎、啊！我想問你中意放邊個咧？仔仔 啊，唔係 唔係咩？似姜圖啊，仔仔。 哦，我姜圖我 OK 嘅，係啦、啊，我現成屋企嗰陣時 候，你現成屋企， 係 OK OK， 不過好膚淺嘅都係睇樣咁樣。 都唔係，因為現成一個似少少，如果係而家 Mira AK 啊。 我 是 AK 嘅， 阿仔唔知啦。 你又好叻啊！你估到？ 我覺得係嗰只咯，阿姜圖就似仔仔咯。 係啦，係啦，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先。 冇錯。咁所以我好理解嗰種心態咧。我覺得其實點解會有姜圖呢個效應？好多人就係覺得喺即係呢個世界度，佢係一個可能你覺得佢有潛質嘅年輕人，或者係你見到佢係好努力想去從事呢個行業，你好想佢。支持佢，即係覺得好似好純真地去支持一個人做佢中意做嘅嘢，咁而覺得可以放低，即係你追星其實係放低你生活上面嘅嘢去做。我覺得我嗰陣時咧去追星嘅時候，其實我身邊一齊追星，你以為啊追星嗰啲係咪讀唔書冇嘢去做嗰啲？但唔係，我身邊嗰啲咧全部都係會考廿幾分啊嗰啲，我哋全部都係讀啲學校係好，但係我哋人生冇乜即係個人廢啊，冇乜目標，冇乜興趣啊，就係去追星嗰段時間。咁所以就會覺得係減壓嘅。我哋係覺得係一個減壓嘅過程，即係我哋讀書係好長好長，係一樣嘢嗰度 focus， 但係另外一方面有一樣嘢係可以令到我哋將即係啲壓力釋放啊，即係去 其他嘢。呢個其實等間我哋下半節就 exactly 就偶像其實點樣可以幫人哋減到壓咧？其實呢個係好需要可以講嘅。 係啊，我諗其實呢個現象係第一個咧，即係點解會有？即係呢一個情況出現，就是、香港好來本土冇一個真係 star 係俾人去，即係咁瘋狂地去追。 同埋咧，我自己咁樣講、可能你都未必會同意嘅。你追開佢或者點咧？我覺得偶像其 我依家冇啊，依家冇興趣。 其中一個嘅特點咧，就係你係唔係需要有一啲？好 concrete 啦，即係我意思，佢如果係佢係做戲，你係唔需要佢做戲好叻咯。你係中意佢個人，即係我某程度上會係咁樣嘅。所以我會點解大家會覺得咁耐冇咗咧？係陳奕迅，你唔覺得佢係偶像追星嗰只 feel 咯？你話即係容祖兒，你唔覺得佢係咧？即係你可能覺得唱跳幾好，咁佢歌藝係一流嘅，即係咁講啫咯。即係我覺得去到邊一度咧，我自己好專覺得我例如近啲嘅，一定除咗唔計一科啦，如果香港嘅咁一定係四大天王嗰批係最盛嘅，即係偶像嚟嘅呢一批，即係你所以你當時你會覺得張學友冇咁偶像咯，睇佢唱得咁，而佢 黎明最多 fans， 最多 fans 就係因為就係佢唔唱得，係唔做得 戲。Thomas 舉手喎， 完全唔知點解佢會大家中意嘅，但係偏偏就係、是、嗱，即係所以而家咧的而且確有人係用黎明同阿姜圖係比較噶嘛，我覺得講個時候就。即係呢只就為之偶像，等等都可以解釋一下嘅，即係嗰個偶像係會點樣？不如俾阿 Thomas 講下。 係啊，佢 強烈要求嗰啲先係啦， 我真係好難估到啊！ 黎明就係我幼稚園年代嘅偶像嚟。 我扮唔扮我去咗幼稚園咯？ 我堅嘅， 點接唔到 走嚟黎明會唔會真係？ 唔係真心，唔係我係因為有睇袁振合佢騎結練單車咧。因為我曾經係諗過要做交通警 嘅。哦， 好多年， 突然間將阿黎明咧低曬啲， 唔係佢自己啫， 但係佢中意黎明，第二個黎明揸車人最邊緣係交通警 feel， 唔係講係好多年前嘅事。anyway， 唔係即係。偶像俾人鬧呢個現象係，我都係咁多個年代都會發生嘅。咁就咧，總之係嗰個偶像嘅對家嘅 fans 就會鬧佢啦嘛，即係講 緊由張國榮年代 ，exactly 咩張國榮、譚詠麟嗰啲年代，咁佢啲 fans 咧互罵即係成啊咁樣樣，差唔多打交咁滯嗰啲。咁只不過今次點解會阿姜圖會咁俾人去嚼法咧？可能就係啲唔妥佢啊，或者係唔係咁中意呢種形象嘅人，咁硬係有啲嘢係唔妥，即係呢個 image 嘅人咧就會話佢咯。啊，你唱歌唔好啊，你三個唔識七啦，你太後生啦，blah blah blah， 即係撩種嗰種心態出嚟，咁咁啱姜圖就去到呢個位啦，因為俾人鬧咯咁樣樣。 我覺得 得由頭先你講咧，好重要啲啲唔同咧，就係、是、以前咧，譚文同埋張國榮嘅年代係第一個香港 generation 啲 fans 係會互罵噶嘛。你諗下，關正傑唔會同許冠傑嘅 fans 互罵噶嘛？ 震堂 係啦，係唔會噶嘛？係啦，佢聽歌係欣賞藝術咁樣。咁直到去到嗰個年代開始，真係有。即係 fans 嘅心態咧，追星嘅心態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大家話你個偶像唔好啊。 咁使唔使係因為有鬥爭咧？ 咁都係， 即 係 兩個之間。但係而家阿姜圖 就唔係咁樣咯，佢就係啲 瘦下嘅喎。 佢就係唔識佢嘅人鬧佢啊，即係冇聽過佢歌啦，唔知佢係邊個啦，就睇到佢個樣子，哇！呢、這個僆仔廿一歲，咁佢憑咩啊？我覺得咧，佢撩起咗一啲咧好有趣，我哋今日想去討論嘅咧。就係點解成日都會有一啲人，其實佢未必好了解嗰件事，跟住然之後佢去批評嗰一樣嘢，佢唔係話 Anson Lau 嘅 fans 批評佢喎，依家即係唔係話其他，即多數可能講嘅咧係一啲佢好耐冇接觸樂壇啦、又唔知道人哋個選舉點樣搞出嚟 啦， 係啦， 我覺得 又唔識聽歌啦， 連個獎係 點嚟 叫名佢都未知道，因為其實我諗批評嗰啲人都唔出乜。咁我最喜愛歌手係咩人都攞得㗎啦，咁你之前都 古天樂啦， 咁你夠我驚有一屆都係啊邊個啊無線一個讀嘅咧。即係嗰個選手，哇！坤哥，我冇記錯，佢應該係攞過我最喜愛歌手或者點樣噶嘛？ 都係攞過大獎咯， 應該係嘅，即係佢唔係歌手就係歌嘅，即係都係一樣。係 啊 係。咁其實就係最喜愛啊嘛， 係 啦， 即係票選出嚟 中意啫， 係咯係咯。所以你其他嗰啲金獎，你仍然係阿許廷鏗啊，即係咁嗰啲都係相對正路嗰啲攞翻噶嘛。咁即係而且個批評嘅人咧，係我覺得係完全冇注意到呢個咯。 係啊， 係。跟住就例牌你講翻我樂壇已死啊嗰樣嘢，跟住佢真係唔留意，喂死咗㗎啦！真係我好耐，不好意思，樂壇已死呢件事咧，係好耐講真冇咗四大天王，跟住陳奕迅都慢慢可能係養尊處優嘅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係死死地㗎啦。係即係已經唔會再講呢一樣嘢。嗰啲人係真係可能佢冇聽㗎咯，即係已經。 佢就係 contribute 去呢個結果樂壇已死嘅結果嘅一份子，就冇留意。 加翻一腳落去。 係啊，即係嗱，呢個係其實嗱，其實我哋都可以解釋一下呢個現象，跟住我哋先再講另一個現象嘅。其實點解大家覺得係例如唔知嘅人跟住會批評啦，同埋究竟偶像喺心內裏面係一件咩事咧？係啦，嗱，我先講啦，嗰個情況。嗱，偶像咧同追星咧都仲有少少分別嘅，不過咧我認為係近啲，即係例如，偶像咧，陳奕迅都可以係嘅。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冇咁星味啦，即係我會咁樣去叫，係啦，其實都近嘅，但係都冇咁好似以前嗰只咁個情況啦。同埋佢係貼地好多噶嘛，即係開始咁嗰只，係啦。咁其實係一種人哋咧係會去模仿嘅，係啦嘅一種嘅情況，尤其是啦，登場好多人都話年輕人就會有偶像啦，雖然。在商界裏面其實很多呢成年人都是有偶像，只不過他不覺得他不會說那個是他的偶像，例如他喜歡 Elon Musk， 覺得他很厲害，他不會說是我的偶像，但他覺得他說的話我一定要聽，即那個偶像效應是在那裡的，其實這個我覺得是相傳地不同年齡都基本上都會有的，你會找一些叫 role model， 跟著你 去 follow 他，去跟他，或者去聽翻佢嘅一啲嘅諗法同埋做嘢嘅行徑，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係會嘅，咁我就會睇佢個 modern 個偶像嘅其中一個嘅 function， 因為其實你喺個即係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裏面，基本上喺某一個階段嘅時候都會有一個 modeling 嘅 effect， 你都需要去揾偶像㗎嘛。咁嗰個時候都成日喺年青人裏面個時候就會出嚟囉。 呢個亦都對應返其實年青人佢係有一個階段就係揾緊自我嘅身份，即係探索緊自己嘅可能性。咁而即係如果講返一啲學術性，我諗其實偶像呢一樣嘢，或者我哋想去模仿某一啲人，我哋欣賞某一啲人呢，都係表達咗我哋自己內心咧渴望可以擁有佢嘅一啲特質，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好似佢咁樣，就我哋中意嗰啲人。但我都發現咗一個現象幾有趣嘅，因為我都有做教育啦。咁而咧，依家咧，以往咧，譬如我 我哋嗰個年代咧，讀中學咧好多偶像，即係你中意嗰啲明星又好，sport 嗰啲人又好，咁你都會好明顯講，我中意邊個，我對佢好狂熱啊，會儲閃卡啊嗰啲嘢啦。咁但係依家咧，我發覺年輕人咧，我成日問佢哋啊，你哋有冇啲咩？好多人都係冇噶，我反而覺 得 奇怪。 你都講得好啱。其中呢個都係啊，其中呢個咧都解釋少少咧，就係點解話香港好耐冇偶像，即係呢一個啦。第一咧就係、是。資訊實在太發達嘅，即係佢哋可以係講真，就算2019年之前咧，未發生個社會運動咧，其實好多人都已經睇大陸明星噶嘛， 係啊，係 咪？即係好多年輕人都基本上已經聽嘅大陸明星嘅歌啊，各樣嘢咁，嗰只咁飲喜茶啊，咁嗰啲嘛，咁就所以跟住佢哋可以睇韓星啦、日本啦。係啦，甚至乎有啲 niche 的，而且個泰國都會有嘅，因為啲泰國戲，所以令到啲人咧係會注意多咗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廣泛咗咯，同埋就每一個所謂嗰啲嘅偶像或者星咧出嚟咧，個短嗰個 lifespan 咧係短咗好多。其實咧，我雖然可能啲人都會覺得係長或者點樣嘅，其實你諗翻咧，就算韓國。少女時代，嗰時都算超紅啦，係咪？但其實佢相對上嘅 lifespan 真係短嘅，即係比起以前可以紅好耐嗰啲嘅偶像，嗱你諗翻嗱，即係好耐。不過啱呢一百兩個聽眾，例如咩中心名菜啊， 從木村都勁 嘅，木村啊，呢啲好鬼耐噶嘛。就算係福山雅治，你都好耐啦。咁呢啲以前係好耐嘅，但係而家講緊少時咧，嗰時紅得咁緊要，但係佢相對上快。你諗下少時去到而家 Blackpink， 其實中間係好多個女團係曾經取代佢嘅，我都唔好再計G Dragon 咁嗰啲去取代佢啦，即係嗰個情況，即係男團去取代埋個女團啦。我覺得個好快，所以令到咧唔係咁多可以話有好清晰嘅偶像咯。以前你諗翻我哋就係聽就聽四個一個啦。 系 啦，亦都唔係好多其他聽，而當中又點解會少香港偶像呢？而且佢大家其他已經聽緊韓啦，即係個 K-pop 啊、日本啊，好多其他嘅途徑聽緊其他，所以變咗我會咁睇咧，唔係未必係香港出唔到一個偶像，即係例如我會咁睇啊，許廷鏗其實都好 fulfill 嘅。即係例如靚仔啦、高學歷啦嗰樣嘢啦，即係類似佢都可以好 fulfill 係一個大家好瘋狂去追嘅一個星嚟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嗰、那個時候已經大家係留意緊其他，而當中嗰個台又搞嗰樣嘢搞得唔好啦，咁啊冇全民造星呢、這個有個 awareness 喺度咯。係啊，我自己就覺得咁樣嘅情況。 係認同其他嘢攞咗個 attention， 因為係多咗選擇。even 其實你唔止日韓啊等等 ，even 歐美啊，其實好多。even 我細個嘅時間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即係香港嘅明星，但嗰陣時已經好多人好多身邊嘅同學聽緊歐美嘅一啲嘅唔同嘅明星啊，咩 Westlife 啊等等等等好多咁。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其實更加多嘅選擇啦，更加多嘅 attention 去咗其他嗰度。That's why 咁夾埋埋就變咗話，其實真係香港嚟講，好似真係少咗一啲有星味嘅人出嚟咁樣。所以我係好 support 你呢個講法。 即其實，如果以心理學啲嗰個情況去諗，因為頭先阿 Jasmine 都有講啦，即其實你嗰時追星，中意阿言承旭，咁係好減壓一件事嚟㗎嘛。咁即係某程度上咧，中意偶像同追星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尤其是喺讀書時代嘅時候咧，讀書好易係 burn out 啦，好辛苦，遇到好多挫折啦 ，negative 啦，咁你係好需要有其他一個 attention。俾你 focus 喺裏邊，你當係一個減壓又好，甚至乎真係一個避免咗你自己 burn out 或者會 driven 嚟嘅一個嘅情況，係啊，心理寄託咁樣嘅情況，或者甚至乎真係可以有啲係偶像會做到啊，追星係一個 escape from 個 reality， 即好似有個夢咁，即係有啲嘢去整。同埋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嗰段時間應該係有啲迷失，就會將個精神寄託擺喺一啲即係。比較遙遠咯，我會覺得，即係我唔識佢。其實到後尾我去澳洲做嘢嘅時候，就真係可以嘅 接觸到佢咯。 係、嗯、反而我咁中意咧。 咁又唔係長時期接觸嘅，唔係咁親密嘅，即係可以見到佢咁樣，我覺得哦。咁你就係做嘢嘅時候，你就做嘢，你就唔會好似以前，反而嗰種遠距離嘅、嗯，你會覺得好似係有一個狀態咧、嗯，你只係好似即係有啲夢想，好好遠去 achieve 咁樣咧、嗯。我覺得係有少少呢一個感覺嘅，反而就唔係咁近，嗯、即係你要我同你好接近，其實就唔係嗰啲咯。 嗯， 係咯，即係嗱，其實咧以呢一個嘅進路去睇嘅話咧。 嗯 當佢好需要有另外一個可能escape from reality 嘅一個 channel 俾佢做嘅時候咧，咁、 嗯、 以前就真係香港樂壇，亦都係差唔多亞洲區嘅樂壇。咁、 嗯、 佢一揾到偶像，佢就會好中意、好專注就係一個。咁所以嗰時香港係有明星、 嗯、 有偶像，即係咁講嘅情況。但係而家咧，佢同樣需要，但係佢已經唔需要一個人。佢咧呢一樣嘢，即係佢可以有好多嘅唔同嘅 entertainment 俾佢去分散地去做到頭先話 escape from reality 啊， 嗯、 或者係一個嘅作為一個 release 嘅 stress 嘅一個情況啊，因為佢可以聽歌啦、YouTube 啦各樣嘢啦，即係其實係同樣一個 function， 以前就寄托喺一個人裏面，而家佢就係用好多唔同嘅 variety 嘅一啲嘅娛樂或者嘅途徑，令到佢分散咗。其實嗰、那個就咁就所以就變咗冇咗一個人去作為佢一個輔導而成為明星或者係一個偶像喎。 嗯，同埋有另外一原因，我諗喺 media 嘅 concept 裏面，以前要做一個星咧，係會專登將佢同其他人嘅距離拉遠嘅，即係你可以好親民地落去同佢講好多嘢，但係佢哋係唔容許，盡量唔好咁樣，就希望。等人覺得你同佢嘅距離好遠，但係依家咧，我哋周街你落去食雲吞麵咁樣俾人影相， 跟 你冇咗一個 distance 啊！你嘅生活就 簡單都要講下，因為係其實唔同咗嘅，即係嗰種 星 嘅 definition 嗰個情況。我哋一於翻嚟第二 part 嘅時候，繼續連續埋呢一個話題先，咁啊，等間再見。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近排乐坛颁奖礼掀起一阵热话讨论，叱咤乐坛颁奖礼我最喜爱男歌手姜 B fans 开心迎接偶像获奖，但系同时亦都好多人喺网上讨论批评呢位新晋我最喜爱男歌手。其实喺唔同行业都会听到一啲资深嘅前辈话：，唉，依家啲后生真系唔掂，比起以前，到底呢个系唔系每一个年代都必然会出现嘅状况呢？咩原因依家网上咁多 haters， 任何新闻都会有好多负面嘅留言，系唔系公众人物都需要有心理准备俾人网上评论？睇嚟依家我哋好需要一个强壮嘅心脏，先可以喺呢个新型嘅社会里面保持正面乐观。今个星期零负天下人同大家一齐倾下一蟹不如一蟹嘅心理现象。 好 ，Hello， 我翻嚟我哋零负天下人嘅第二节，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咧就系姜 B 现象，系、啦，咁就我哋头先就讲咗其中一个现象嘅就系话，终于有一粒星同埋一个偶像喺香港，再重新出现啦。咁我哋头先讲咗就系点解会咁啦，偶像究竟系咩意思啦？咁、临最尾嘅时候你讲嘅咧就系关于偶像或者星，远同埋近。嗰、那個情況，咁咪講下，你覺得以前係嗰啲星係點樣？而家啲星係點樣？ 以前啲星感覺係高高在上啊，好難去接觸得到啊，輕輕揩到隻手會成世都諗住唔洗手啊，即係嗰隻 feel 咁樣。但而家似乎個感覺就係、即係冇咗以前嗰回事，而係可能係喺邊度野生捕獲咗。某某巨星咁樣，係佢又冇化妝，又點點點點點咁樣，即係好似個距離拉近咗一啲，咁、所以就好似冇咗嗰種距離感咁樣樣，而家就 咁係啊，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一個嘅分別啦。咁、其中一個心理學裏面會有講就係個 authenticity 啦。其實咧，縱使唔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 authenticity 咧、都係可以增強個 credibility 嘅。係啦，嗰個情況係因為令到嗰個人咧係，因為喺 R 裏邊咧就係呢個咧就係令到嗰個人透明啲， 當佢很透明的時候咧，你個對方就會有安全感。咁跟住你同佢一齊相處嘅時候，就會增加咗 credibility。相對上咧，你仲信，甚至乎會信佢多啲。係係啦，咁即係其實係呢一個咁樣嘅效應啦 ，authenticity。咁而家呢個世代就更加 authenticity 係緊要啦，即係呢個都係傳聞造星嘅最主要就係一個真人 show 嚟啦。咁所以咧，當而家嘅星咧就反而係要夠真。所以衰在咧就係以前嘅星佢。假咧，而家係碎曬嘅，係 啊， 係咪？即係基本上以前嗰啲係要講 image 啊， 好雕琢嘅， 好雕琢出嚟啊，即係嗰個情況。咁其實就同 authenticity 係好有關係咯。 我都覺得好係喎，即係以前咧嗰啲勁歌總選咧，你三日之前已經知道自己攞獎，跟住真到。 是啊都重要咁样咧，好好。系啊， 依家嗰啲系诶，即系嗰啲好真实嗰啲感觉。 你先至有 咁 啲嗬？ 系啊， 哦、唱歌嗱，即系咁又要唱歌，你先至有 中意佢系啦， 系咯。 同埋前嗰日即系颁奖礼啊，老婆黑面嗰啲先至多人讨论。 系啊系啊，即系、啊啊、其实呢啲可以讲，系啊，即系呢啲先至反而而家系多人讨论过。究竟邊個得獎啊？佢得獎究竟嗰套戲係點啊？佢演技有幾犀利啊？真係嗰陣， 大家都中意睇真嘢， 睇真嘅。咁所以呢一樣，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我覺得係嗱，我呢個係我自己少少嘅好粗略嘅分析。其實嗰個時候嘅大台搞嘅咩星夢啊，類似係咁樣啦，星中傳奇定乜鬼啦？咁出咗林欣彤，就出咗許廷鏗，咁啊坤哥即係嗰批啦。咁其實講真咧，嗰時都係掀起一段時間嘅一個 巨星浪潮啦。 咁的而且確嗰時候，我認為嗰時候佢的而且確 authenticity 係 work 嘅。我覺得佢慢慢唔 work 咧，一來佢冇搞啦，二來就係咧經大台去打造嘅人咧，佢永遠就係冇 authenticity 咯。係，佢就係用一股咧，仍然就係我包裝到你成為一個乜嘢人。跟住嗰個嘅偶像，跟住而大家因為就係我見唔到你個真人，我基本上唔中意咯。 依、這個年代係嘅， 係啊，即基本，但係佢就係用緊嗰套咯。所以我認為佢捧唔起啲星啊，即係我個意思，佢而家啲星全部都要翻大陸咧，就係因為大陸都仲係唔係睇緊 authenticity， 仲係睇緊 包裝嘅嘢， 係化妝嘅嘢嘛，即係嗰個情況。咁但係香港就更加係 authenticity 嘅個情況，所以就變咗係佢完全搞唔起咯。而全民造星嗰個形式係完全真人 show 嘅，其實你睇翻佢兩個搞法都唔同嘅。的而且確，生命傳奇咧，仍然講緊話佢點努力啊，點好啊，即係嗰啲衰嘢係冇出嚟個情況嘅，即係例如咁啊，姜圖係遲到噶嘛，而且遲到佢懵懵地又唔係太死認錯，但係又唔覺得自己好 guilty， 即係佢呢 啲人中意睇花姐 authenticity， 真的都係你諗翻咧，而家全民造星冇花姐係幾咁唔好睇啊？ 係啦，第一集就冇人睇咯，就做唔到第二集。 係啊，即係係爭好遠嘅，即係嗱講真咧，我係第三集睇完咧，我先翻去第一集嘅。 哦，即係第一集冇睇嘅。 第一集我係冇睇，但係我就知道姜圖呢個人就好紅，所以我淨係識姜圖，唔識 Anson Low、Anson Kong、Ian 呢啲。肥仔我都識嘅，係即係我係識呢兩個啦。咁因為阿 D 咧，就因為佢平時喺網絡都有噶嘛，咁所以你就識啦。其他我就完全唔識嘅，係啦，我都唔識佢啲歌咯。但係跟住我就睇咗《全民造星三》。跟住當然咧，係因為睇埋男排女將嘛，咁識咗班 Mira 咯，咁咪識個 Ian 咯，跟住我就即刻睇翻個情況，因為我係中意 Ian 嘅。 你追星喎依家，睇個鬼精。 即係我係 鬼精。 你其實都講得啱嘅，我睇 YouTube 我已經好耐係未試過係咁聽一個或一批歌手咯。即係我係相對上咧，係近呢段時間其實全民造星三開始啦。我係睇多咗好多 YouTube 係關於訪問 Mira 啦、訪問 Ian 啦、訪問姜圖啦，即係你話即係多咗好多嘅。咁 圈咗你粉喎佢。 係啊，基本上係你而家當係咁樣，我都當係，我中意佢嘅。係 咯， 係啦，即係我都中意佢嘅，即係其實都當係一個，因為我之前而家都基本上都冇乜嘅啦。即係你話歌手咁，我當然有中意嘅歌手啦，即係例如方大同，我中意嘅歌手嘅李榮浩，我中意歌手。但你不會當他是 你唔會枕住狂睇佢 MV， 即係追佢啲 interview， 只不過佢出碟我會聽，係啦，佢出歌我會聽，係咁樣咯。但係佢哋我會睇咯。咁同埋講真嘅，你就算睇當日《叱咤樂壇流行榜》，咁係 Mila 最好睇咯。 我都覺得 冇得傾啦，即係佢跳舞跟住唱歌係最好睇咯。 同埋好多人就係因為姜濤俾人批評，特登上去睇翻佢唱成點，佢唱得幾好喎、 啊！你好過奔小奔女啊嘛，即係跟住奔係真係好大鑊，即係你諗下佢十八年個人，我已經等咗十八年睇一場咁樣嘅，係咯，即係咁啊，爭得遠嘅。 係啊，我都特登上去睇，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呢一啲嘅抨擊咧，都會令到人。留意咗呢一樣嘢，即係如果有實力，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其實你講開，我哋都可以講另外一個現象，抨擊 係啦，冇錯， 就係呢一樣嘢啦。首先咧，雖然大家就覺得佢係一個星，或者大家都睇完當日，其實你已經有啲中意佢噶啦。好老實講，我覺得即係就算唔中意佢，都覺得幾過癮嘅年輕人， 即係唔差咯，即係唱得又唔差。 跟住佢無端端驚驚青青，諗住佢唱唔到，跟住唱唔到啦。跟住有型格跳舞，唔夾唔協場。 嗯、雖然佢有啲搞笑啊， 反而係搞笑咯，反而搞笑。 但呢個 authenticity 覺得好得意咁樣。 咁咧，咁跟住就但係咧，仍然有人勁批評佢啦，批評佢唔夠資格啦，批評佢雖然係唱到，但係啲歌咪真係同佢其他嘅 contender 係爭好遠好遠啦，即係佢哋覺得。咁跟住話我唔識邊個為之姜 B 或者姜濤啦，點解佢會攞到大獎啦？啲歌我完全未聽過啦，就係全部都係呢一批啦。係啦，咁啊，佢有冇 hater 咧？佢都有嘅。其實啲 hater 就唔係屬於另一個偶像嘅得意嘅地方。 係啊係啊，同以前唔同。以前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嗰個偶像，所以我抨擊你，我就為咗捧我自己中意 嘅。咁所以呢度咧有兩個嘅小現象，一個就係、是一蟹不如一蟹，即係、就是、大家覺得；另外一個咧就係 hater。 咩都鬧先， 係咩都鬧先， 唔順眼。 你覺唔覺得仲有以前係，仲有邊一個年代或者大家都會有覺得係一蟹不如一蟹嘅？ 任何範疇都有喎，譬如我教書嘅時候，啲同事就係都感覺，而家啲學生出嚟唔掂啦咁樣。 其實係啊，係咪？跟住做嘢咧，成日聽到哇，呢啲廢青好唔掂啦，做嘢係咪？即係你其實都成日都有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咩英文嗰啲咩文憑試啊，而家啲英文水平啊，或者中文水平啊，成日都係 basic 嘢都搞唔掂啦。 類似就係咁樣啊，即係好多都係呢啲咁樣，即係一蟹不如一蟹咧。所以咧，當其時話有姜濤現象，跟住大家點解會批評咧？跟住有啲人咪開始會維護佢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嘅？咁其實我某程度上覺得咧，都其實唔使維護，因為係實有嘅。我如果喺個記憶裏邊嗰個情況咧，其實咧張國榮嗰時攞獎咧，大家都會覺得佢 唔值嘅， 即係唱得麻麻地嘅。因為嗰時有啲人仲會掉翻頂帽俾佢啊，即係當然都係 hater 啦。即係但係都未必係覺得咁值咯，因為嗰個時候就。大家都聽緊林子祥啊、恩妮啊嗰啲，哇！ 關正傑嗰啲咧， 關正傑啊，嗰啲震音震到六分鐘都未聽。 同埋羅文嗰啲咁咧，比較起上嚟，同埋唱加班咁樣。 所以就係嗰時候都有呢個批評，因為就係其實一蟹不如一蟹咧，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唔針對特別一個人，係有兩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咧就係、佢用咗一個唔啱嘅 benchmark 去睇緊一樣嘢，即係話咧，嗰批人咧，嗱，其實咧，有一個唔記得咗邊一個講過，係名人，我唔敢講係咪愛因斯坦定係乜鬼，總之佢話咧，當一個人只有一個工具就係錘仔嘅時候咧，佢睇任何嘢都係釘。係啦。咁其實嗰個情況就一樣，當我喺我生活嗰年代嘅時候，點為之一個巨星或者一個歌手？嗰一個 standard 咧，當我自己係用呢個 standard 去睇嘅時候咧，我就只會用呢個 standard 去睇翻其他。因為絕大部分嘅人咧，未必係成日都咁叫與時並進噶嘛。咁你睇著衫都會係啦，係咪？即係時裝嗰樣嘢，咁都已經係未必個個與時並進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仍然都會批評嘅時候咧，就以翻以前我自己認為應該攞獎嘅人嘅係咩 standard， 佢就會批評翻而家嘅人。 每一個情況都會是這樣，那所以就自然就會覺得是一蟹不如一蟹，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情況了。另外第二個情況呢，我們就叫路徑依賴的，是的，就叫path reliance 或者叫 path dependency 啦，即係話咧，例如啊，即係最簡單嘅一個情況咧，就係睇戲你會揀食咩？ 嗯， 睇戲會揀食咩？ 係啊，通常會食咩最多？ 即係睇緊戲嗰時會食 緊戲， 哦， 爆谷咯， 係咯， 係咪？ 係， 但係點解會食爆谷嘅？ 因為佢買咯， 就手 就手同埋食開都係，同埋唔知點解睇戲就會啦。你未必會喺屋企煲劇會睇啦，會食爆谷啦。你未必睇波會爆谷啦，嗱、你可能都而家有啲咁樣啦，但係你會少嘅，係、咪？最少唔係嗰只先啦，但係偏偏你睇戲咧，你 又唔會 食，除非你係食爆谷嘅。呢、個就係嗰個 path dependency， 即係其實 IO 就好常用呢一個情況，就係等於舊嘅成功方法，我會沿用嘅， 就唔 question 佢係點樣，即係 完全唔 question， 係啦，嗰、情況。咁所以咧就係、我以前喜意開的嘢，或者咁樣先至成為一個歌手嘅嘅情況，佢呢個係唔關於嗰個 standard， 唔係 requirement 嚟嘅，係、我覺得咁歌手就係咁樣。佢呢一樣嘢冇對錯嘅，我見到係咁、就係咁樣。 個模式係咁 啊，係啊，跟住佢 criticize， 即係等於咁樣咧。我相信而家呢個情況就是一樣啦，就係、喂，嗰啲咧就咁都叫靚仔嘅，有冇搞錯啊？啲紅色咁樣隻眼尖上去，你都覺得靚仔嘅，成個女人咁點會中意㗎？就係佢哋嗰時嘅模式，就係覺得男人要有男子漢先至為之一個咁樣嘅偶像嘅。但係點解而家啲明星係全部都好似女人咁樣嘅？男女有啲唔不分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係阿姜圖都有少少孩子氣啊。唔係咁傳統咁樣，其實成對。講真，成對 Mira， 你係得 AK 係 man 啲嘅啫嘛，係咪？即係其實即係 Anson Kong， 其他都唔係太。 啲人都小朋友樣嚟 嘅，亦完全係啦，即係同埋佢舉止嘅 都係小朋友。 你都唔好話啊跳嗰、那個 social dance 嗰個係叫咩啊？阿 King 啊，唔係阿 King 啊，呢個叫 social Tiger。 啊！ 即係喺 Mira 裏面嗰個更加靚仔嘅，雖然佢人哋話好成熟嘅諗法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咯。咁所以咧，呢兩個情況咧係一定會令到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咧，係一定咁批評嘅。係啦，即係係啦，我見親以前嗰啲人講英文係咁樣噶嘛，點解而家係咁樣嘅？一定係會勁批評。係啊，所以就會係咁樣。Hater 嗰方面咧。 Haters 嗰方面，我成日都覺得咧，依家係成日喺網絡上面都會見到嘅，即係唔係淨係姜圖呢個事件，而係每一件事咧，啲人都可以好似置身於喺入邊，去俾好多評論啦，講好多我係佢又點啦，然之後就講好多即係攻擊嘅説話啦。咁但係我成日都會睇，哦，係咪個個都識嗰啲人嘅咧，或者知道嗰件事嘅咧咁樣？我覺得呢個都同自身開唔開心有關嘅。即係如果我個人生好開心嘅話，應該就冇咁多時間去批評，係去 hate 你咯，係咯。我諗呢個其實都反映咗個現象，就係佢都唔中意自己嘅生活咯，將好多嘅 anger 咧externalize 咗佢。我唔理你，我中意講我唔理你。索網絡我唔使負責任嘅，總之我睇你即係好容易睇啲嘢唔順眼，我就要話你做咩啫？ 但係而家會唔會特別多咧？咁即 係我覺得特別多 啊，多啊， 好多啊，全世界都好多。 係唔係易接觸咗啲資訊啊？即係話喂，以前我睇一樣嘢，我就咁欣賞嘅啫嘛。咁好少去 question， 或者你 question 嘅時間，你真係會好認真地揾一紮嘢。And then 你先 criticize， 但而家就係你上網撳嘅掣已經好多資訊，你好似有好多 reference， 但問題嗰啲 reference 唔知真唔真嘅喎。咁但係你就攞 take 咗嗰啲 reference， and then 就去 criticize。咁所以呢個行為容易咗去做咯， 同埋唔使負責任。我都講 reference 就係你講開伊人咧，咁之前咪傳聞嗰棟大台有個港姐冠軍拍拖，即係鬧爆佢啊嘛，有冇人同佢講對唔住啊？我覺得 係咁啊，同埋咧即係近件事完全。原來他買車給他，但是說他駕駛他的車出 來，還有他之後很快就已經認了第二個女朋友，很明顯是明顯地一定是誤會，但會不會跟他說對不起？所以我覺得有時就是這樣，真的不懂。還 有他也有一個情況跟姜 B 有關，即是都跟姜 B 後應有關，就是因為全民造星一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伊人呢，即係依人唱係正式開始嗰、那個咧，好好聽嘅首歌。咁咧，佢其實係話阿花姐嘅契仔嚟噶嘛，即係特別偏愛佢噶嘛。 所以呢第一次的 mini concert 呢在 Mirror 呢是其實 Ian 開的、不是姜濤的。跟住但係大家就唔知㗎嘛，但係當然就係其實 plan 咗姜濤係會開嘅，但係第一個出係 Ian。咁嗰個時候呢係 Ian 同阿花姐同時間兩個俾人狂鬧。係、嗯、呀、啊、花姐正認為嗰段時間係其中一個唔開心嘅。即係喺全個全民造星裏面嘅前前後後啊咁樣。Ian 認為嗰個係暫時係佢壓力嗰時最大嘅，因為啲人係直情狂追猛打，即係你能夠想像就係姜 B 嗰啲。嘅 fans 就你都冇資格開，人哋都唔係最中意你，因為啊邊個邊個啫嘛，即係令到佢自己信心都冇咁嘅啫。咁所以就有呢個咁嘅情況咯。其實頭先其中一個現象咧，啊 Jasmine 有講嘅咧就係 enormous effect 嘛，即係匿名效應。hater 係特別會多咗比以前多，一來就係互聯網，而當中互聯網可以係隱藏身份。當隱藏身份的時候你是攻擊的那個情況就會越來越多，甚至乎有時是偏離了你 即理性理性的 是、那個、理性 你其實可能都未必自己那麼認同那個情況，但是呢我見人家有這樣批評各樣東西，我又去了，反正他都不知道我是哪一個。Anomalous effect 是其中一個匿名效應，是令到 hater 會存在，而且 hater 那麼勁 hater 是啊，呢、這個都好誇張咯！我見到即其他唔係淨係佢哋呢隊人啦、即其他網絡人都係好多接受呢啲，係我覺得去到網絡欺凌嘅程度啦，有時。 哦，其實我都覺得都幾近噶，因為咧我識一個嘅 case 會係咁樣嘅，嗰、個 case 咧就係啲。都是算工作人物，即他其實在大台裏面做事的、不是明星來的，但是呢、他因為某些言論和同網民拗撬，而跟著呢、就是被人家狂攻、而且是攻到呢是所有他的 social media 的東西全部都要刪、跟著呢是出街是害怕的、是的、還有呢就是那段時間是完全覺得沒有自信，為什麼人們會這麼憎我、即是他其實完全看到每一個，跟著他 develop 到是完全什麼都不看、當然最吊詭的個情況呢、就是、或者可悲的情況呢，就是他不是網民這樣看他的人、或者叫做不完全是、是的，即是那個情況、而且是有一個很大的誤會在這裡、但他就已經被一些 hater 是這樣去攻擊或者怎樣、但是呢我又看到姜 B 的現象，在這個 hater 的情況之下是有不同，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不同、你會看到呢 我當是這樣，舊世界的一些的藝人呢、他們是被這些的網絡欺凌或者 hater 呢、的影響呢是大的，他們要適應的時間是耐的，你例如你看到謝安琪和張繼聰，他當然現在適應了、但要適應的時間是很耐很耐，或者他們是很、即是他的鴕鳥政策的一個情況，不看了刪了他或者怎樣的一個情況、但我認為現在的藝人呢，即是那批呢是適應到多一點的、最少下Ian 呢，佢我見到佢其實呢喺我冇記錯全民造星嘅喺啱啱選出嚟嗰段期間呢，佢已經講咗就係其實我都預咗係要有差嘅批評，係啦，其實當係選嘅期間我已經有㗎啦，即係咁嗰隻，即係你諗下，即係佢哋係已經係好似好認識呢個嘅生態，而且佢哋已經係準備迎接、當然佢最後迎唔迎接到另計，但就已經有這個這樣的現象、有這樣的睇即是 的諒解和心理準備的、Hater 這個的情況我想是會多的、所以我覺得呢、姜濤都應該會慢慢會多的，我覺得尤其是 Mirror 其他 的隊員呢越來越、開始有自己的單飛啊各樣的時候、他們之間一定都會有 Hater， 即係自己嘅 攻擊，我覺得都會係會有咯，係咯，咁啊好啦，今日我哋就大約講到呢度嘅情況啦。咁、我都中意佢哋嘅，咁希望佢哋 即係香港咁難得有個星，你咪由佢去 慢慢發展， 支持下佢，咁等佢發展下咯，咁樣 OK。係 啊，好好啊，有啲生氣啊， 有啲生氣嘛，即係做嘢先可以有嘢做。 係啊，你都有得睇啊。 咁我喺度。OK， 好啦，咁我哋今次今日嘅靈魂天下人差唔多，咁我哋就下次再見嚇。OK， 好，再見，拜拜。